他也上了瘾劲儿，往前一凑，打便宜手，叮当叮当，连踢再打，可把韩九阳打急了。这小子好不容易挣脱这俩人，在腰里一伸手，撑，他把腰别子拽出来了，急了，对准张作霖的脑袋，喂，打！一摸清楚，书中代言枪是响了，可不是韩九阳离老远他就看出来了，是张老嘎子和他那朋友，这跟谁交手呢？还没等到这儿，你不说，你说这何苦的？幸亏我来了，我要不来焉有你的命在。张作霖那年头那军队乱套了，官面的也有，私人组织也有，日本人